经典随身听，我是晨曦。谁先不爱，谁先离开。可是爱情并不是如我们所想的那样，它飘渺却清新。如果你想，如果你爱，那就大声说出，爱上你，我很快乐。 怎么可狠心的欺骗，但也不忍跟你绝情。我重重的再喝一杯，没法清醒，作决定。